啊，一个人一生有没有前途，就看他有没有运。我们中国人讲的志运，这个人有没有志气啊，志跟运是一个意思，在佛门叫运，在中国民间叫志啊，人一定有志向，要立志，他一生他有方向，他有目标，循着这个方向目标去努力，他一定会有成就。如果这个人勤奋好学，没有志愿，他会不会成就？不会成就。就像船在大海里头，他没有方向，没有目标。啊，用尽了一生精力与时间，还是一个凡夫，一无所成。啊，那么这个现象在先前时时处处你都能见到。你看每个众生都在忙碌，忙什么？没有方向，没有目标，不要忙了。啊，大乘里面讲信、解、行、证。我们从老师那里学，只学到信解，行证全靠自己。古往今来，无论是中国外国，真正有成就的人都要靠自己努力啊，老师只能指一个方向目标，路要自己走，老师没有办法带你走路。啊，你知道这个方向目标，你果然能够立志，锲而不舍，一生专学，决定要成就，不在乎学历。这样你真正学成功了，自然有成就。真修真干了，没有人督促，没有人勉励你，全靠自己啊，这真成就，需要人督促。纵有成就不大，为什么？靠外面力量来支持你的，不是你自己独立的，独立的那个力量太大了啊，无比的深厚啊，靠别人扶持的那差很多。明白这个道理之后，自己真想成就不难，60岁还来得及。 六十岁真干，七十岁成名。决定要知道一门深入，常识熏修。决定要知道读书千遍，其义自见。求什么？求开悟，求明心见性。求见阿弥陀佛，圣人下来了，肯定见佛，叫真感。如来藏啊，如来是自性啊，藏是藏在。为什么叫藏呢？你没看见，你要看见它就显了，那就不是如来藏，如来显了啊。如来藏也是宇宙的奥秘，你能见到它，你成佛了啊。它在哪里？就在心间，在一切法当中，没有一法不是。啊，甚深禅定里面，你就看到宇宙的缘起，宇宙缘起是在哪里？就在当下，真的没有过去，没有未来，时间跟空间是假的。绝对不是真实啊！没有空间，没有距离，没有时间，没有先后，所以佛法给你讲真话，就在当下，一迷就在当下，不是过去。哎呀，我迷了好久好久，不是的，就在当下，觉也在当下。啊，这不思议的境界，那佛讲得很清楚了。啊，怎么迷呢？是因为你被环境染污了。啊，中国古人讲的，性相近，习相远就迷了。性相近是清醒的，是觉悟的；习相远的时候就迷了。啊，要开悟，那就得真干。啊，真干里头最重要的是放弃欲望。欲望是最大的障碍啊。那悟一定要有定。定不下来，不会开悟。啊，那么今天社会上我们看到的现象，心浮气躁，这是我们真正忧虑的。每个人都是佛，每个人都是圣人。为什么搞得心浮气躁？啊，被谁搞的？头一个见识，第二个欲望路。啊，人只要一战胜这个东西，就不可能放下心浮气躁。那换句话，他学科学可以，能有成就；学圣贤东西，他没办法，他入不了门。啊，所以要真正恢复佛教，不先学戒律，不行了。 不能成就啊。古人规定，无论在家出家想学佛，首先五年学戒。没有戒哪来的定呢？没有定不可能开智慧啊。所以没有戒定，从经教里头研究看古人注解里面得到东西，这叫即问之学，别人的，而且往往把别人意思错会了，自己不知道，这叫粗心大意。所以要紧的是一门深入，长时寻修，祖宗的话三字经上讲教之道贵一专，要专一，不能分，不能杂。现在的教育教学把人全教坏了。